Hello， 各位同学，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卡通人物小叮当。 小叮当是谁？梨爸爸的意思是哆啦 A 梦。 小叮当是老人讲的。 没礼貌。这个卡通红了好几个世代，里面的主角名字都换过一轮了，但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们。关于哆啦 A 梦还能变出什么好玩的？各位同学，我是梨爸爸，我们今天来聊聊卡通吧。讲到哆啦 A 梦，大家最喜欢的一定是他从口袋拿出法宝这件事，对不对呀？ 对， 是百宝袋。 正确的说法是四次元口袋。 有一个叫哆啦 A 梦中文网的网站，里面有各式各样哆啦 A 梦的记录，包括世界各地的相关新闻、音乐、游戏、周边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评论文章，甚至连不同地区的配音员资料都很齐全，还有漫画及动画里的各个场景，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三根水泥管的空地，每个主角的家也都一清二楚。当然，哆啦 A 梦曾经使用的所有法宝道具也都全部有记录，简直就是博物馆等级的资料收藏啊。 哇，所有的道具？ 是的，先让你们猜猜哆啦 A 梦使用过的法宝总共有几项。 100样吗？ 怎么可能只有100样？我猜有1000样。 No， 2004年出版的哆啦 A 梦秘密道具大事典中收录的秘密道具数字是1302个，这是第一次有一本书统计超过1000个。虽然数目已经很庞大，但其实严重低估了哆啦 A 梦的秘密道具数量哦。后来这本书再度大改定，增收了许多哆啦 A 梦的秘密道具，来到了1600个。厉害的来了，日本富山大学的横山泰行教授常年研究哆啦 A 梦，被誉为哆啦 A 梦学的泰斗。 有这种泰斗？ 没错，他用非常严谨的研究精神记录下哆啦 A 梦的道具总共有1961个，目前还有很多死忠哆啦 A 梦迷认同这个数据，但是最后由朝日电视台公布他们所统计的秘密道具总数总共是2332个。为什么会暴增这么多呢？因为他们统计的是在电视台播出的动画中出现的秘密道具总量。由于电视动画有许多原创故事，使得道具数量比起单纯计算藤子不二雄的漫画原作来说多了许多。 由于哆啦 A 梦还持续在发展动画及长篇电影，所以在这个网站上目前收录的道具总数已经来到2672样了。 哇，好厉害哦。 那在这么多法宝里面，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任意门。 我喜欢竹蜻蜓。我觉得时光机应该是最重要的。 根据当初漫画的设定，时光机是在西元2008年发明的，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了。 就像2015年10月21日的回到未来纪念日一样，过去了。 但是如果你们有时光机，会想要干嘛呢？ 我想知道我会嫁给谁。 我可能会像回到未来里面那个坏蛋一样，先去未来看头奖彩券的号码，再回来买，中他个几亿当富豪。 我很想知道地球未来会变怎样，人类文明到底会不会灭亡。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就太好玩了。我最想做的就是回到过去，看看我爸妈年轻的时候，还有我自己小时候，那种感觉一定超级特别。 你跟我相反耶。 是啊，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不太会想知道未来的事情了，因为老的老，病的病，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但是回到小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人的记忆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深埋，最终只有某些片段会被保留下来，而且与当时的事实不尽相同。所以我猜，如果我能回到过去看看自己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我一定会更了解我自己。 你不会想回到过去改变什么吗？比如阻止自己结婚之类的。 你不要挖坑给我跳啊。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一些曾经做错的决定或选择，但是回到过去有很多悖论， 悖论简单解释就是矛盾且无法用逻辑验证对错的题目。关于时间悖论最著名的就是祖父悖论。比如啊，大雄回到过去，在大雄的父亲出生前杀害了大雄的祖父。既然大雄的祖父已死，就不会有大雄的父亲了。没有大雄的父亲，也不会有大雄啊。既然大雄不存在，就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他的祖父啊。 我听不懂耶。 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回到过去改变一些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就好。 有一说是只要改变了过去，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没错，这算是目前最合理的说法了。 我还是听不懂耶。 没关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的一本著作《时间旅行》。他用很浅显易懂的举例让大家理解他认为时间旅行的各种可能性。基本上他认为时间旅行到未来是比较有可能的哦。 好可惜，我也好想回到过去看恐龙。 有空我们再深入聊聊时间旅行。先回到哆啦 A 梦的道具，如果你们有任意门，最想去哪里啊？ 我想去天堂。 什么呢？天堂是死掉才能去的啦。 谁说的？你死掉就不一定能去天堂吧？ 哎，没礼貌。 不如你说说你想用任意门去哪？ 我想去的地方不能讲。 哦，你看，一定是要去偷看人家洗澡之类的。 别乱讲，不然你想去哪？ 我想去51区。 51区是哪里呀？ 传说中美国研究外星人的地方。 51区我也蛮想去的。一般越神秘越难抵达的地方，越适合用任意门吧。比如北极点、南极点、撒哈拉沙漠、圣母峰、金字塔顶端之类的。 要干坏事的话也很容易，比如进入银行的金库偷钱。 你就是专想偷窥偷钱的。 我只是举例好吗？ 这种瞬间移动的能力讲的是四维空间与量子力学的技术，但这个技术要真的可行的话，说明哆啦 A 梦的时代科技已经可以操纵足够毁灭地球的巨大能量和完全可控的分子重组技术，才有可能造出任意门。 我又听不懂了啦。 那我们聊点简单的好了。你们知道哆啦 A 梦里最没用的法宝是什么吗？ 我知道一个烂的，叫做鼻子气球，就是在鼻子喷入喷雾，吹出气球飞起来。明明就有竹蜻蜓，干嘛还要用一个像鼻涕的东西啊？ 我记得有一把伞，打开之后无法挡雨，反而会有水淋下来把自己淋湿的伞。 有这么智障的东西？是整人玩具吧？ 我觉得什么都比不上做梦确认机，就是一台确认自己有没有在做梦的机器，有一只手的形状，可以用力捏自己的脸，产生痛觉，让人确定是不是在做梦。 什么烂东西呀、啊！自己没有手吗？还要用手拿一个手的机器捏自己？哦，超烂的。 还有一个人也能打架的拳套，戴上之后就会全力的打自己。 那要想尽办法让胖虎戴上去啊。 还有目中无人眼药水，点了之后就看不到人了。不是眼瞎掉哦，什么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人。 什么东西啊？到底什么时候用得着？ 怎么哆啦 A 梦好像还蛮常失误的？ 哆啦 A 梦本来就是个有点瑕疵的机器猫，所以有时候它拿出来的法宝会有点落差。但这种设定其实是让整个故事更具有意义的哦。由于大雄是个不会运动、学习成绩又差的小学生，连运气都很背，这种同学在学校很容易被欺负。胖虎就是负责霸凌大雄的主要角色，小夫则是言语霸凌的那一个。故事中大雄的软弱无能严重到祸及后代，乃至于大雄的孙子要派哆啦 A 梦来帮助大雄，看他能否借由未来的科技道具成为一个生命中的赢家，让后代子孙可以抬起头来。 可是大部分时间大雄用了法宝之后往往弄巧成拙，总是让情况变得更糟，自己反而更惨。有时候这个角色会换成胖虎，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劣根性导致，不是过度依赖就是滥用成灾。 真的，我记得大雄每次到最后都会搞砸。 重点来了，在大雄每次使用法宝搞砸之后，我们常会看见他很快的恢复，并且从失败当中得到一些启发，进而用自身的勇气再奋发向上。这才是故事中最有寓意的地方。如果我们总是要靠着神奇的法宝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就很像投机取巧的人生一样，不劳而获的成就通常会令人心虚，靠自己努力赢得的尊重才能真心的感到踏实。 不不不，我宁愿心虚一点，我想要不劳而获的成就。 你这种人还想上天堂嘞？ 怎样？ 好了好了，同学们还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哆啦 A 梦的作者，你会创作出什么道具跟法宝来作为卡通的题材呢？发挥你的想象力，留言给我们哦。谢谢你的收看，我是黎爸爸，合理哦，我讲的都很合理哦。